呼吸在玻璃窗上，喝出你美丽的名字，寂寞来时这雨衣到底放在哪里、有什么方法让两个人不分离、 痛快去悲伤，痛快。

I love you.